怎么最近瞒着我，常常行踪不明，当中那爱情说不清。清早冷淡离别我，回来时便热情，似要盖掩你的罪证。然后我震惊，问过你究竟，你却也没答一声。不解释不答，问题何其入声，不心亏不会不作声。不经一篇不过分，如何才不惊，不忠且不信，不要不认。本可继续瞒着我，静静共他厮磨，可惜你百密而一疏。今天你共谁睡过，为何仍要扮傻，吻遍你颈背不是我。全部已看清，旧账要算清，你却也没答一声。也没答一声。